合主办。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上午晴，偏北风3-4级，气温-7到-3摄氏度，相对湿度20%。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转1-2级，最高气温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0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0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会为听众朋友们带来过去的2017年的年度好书的盘点。那今天呢，要盘点什么样的内容呢？如果是在上周啊收听过我们周二的节目的听众朋友会记得啊，我曾经在上周二的时候说过，我们中信的年度好书啊，因为它每年都评出来30-40本，而在过去的2017年，他们有44本好书入选。所以呢，在上周呢，我们是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中信的年度好书的这样的一个盘点的第一集，而今天呢，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中信年度好书盘点的第二集。我们要盘点的是财经类的书籍。首先要来介绍啊，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我想呢，如果是熟悉中信的财经类的书籍的朋友，可能对他也不会陌生。他呢，就是中信出版集团的副总编辑，也是灰犀牛分社的社长乔卫兵。乔总你好。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好。 哎，乔总，您知道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啊，洪永刚就特别说到了啊，说大家为什么能了解中信的书籍，中信以前叫中信出版社，现在叫中信出版集团的书，就是因为中信的财经书啊，简直在同类，就是说在同类的书籍当中啊，有点太锋芒毕露，太出类拔萃了。而我们刚才说到的，介绍您是灰犀牛分社的社长，而这灰犀牛的分社前身呢，就是财经分社，对不对？ 谢谢您，大家喜欢中信的那个财经类的书。根据这几年的那个市场的调查，中信的财经出版的书呢，在全国那个图书市场一直是占据这个第一位的这个榜单。 一直是占据第一位的榜单。包括上周我们在整个的盘点中信的年度好书的时候，其实也特别说到了中信年度好书啊，它是怎么分类的呢？它是分到了社科科普类，还有经管励志类，还有文艺生活类，还有少儿类，这是这样的四大类啊，有44本的好书。但是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哎，很奇怪，说为什么要把这个经管类的书单独从社科里拿出来啊？说为什么不放在一起评呢？洪总上次也特别说到了，说我们的财经类的书太强了，如果不给它单拿出来的话，别的书都入选不了了。 是我们的财经呢，就是中信出版的这个图书，首先是以财经类的图书起家的。 嗯， 它首先在市场上有一个带动的效应，然后呢，才逐渐的扩展到社科、目前的生活、少儿、文学，包括美术类的这个图书。 哎，包括如果大家不论您是到这个实体书店去买书、去翻看书，哪怕您就一浏览呢，还是说您在这种网上的比如说一些大的这种不论是当当也好，还是京东啊，还是亚马逊啊，您去看这个财经类的书籍，你们中信总是在特别显眼的位置，你们的书。 因为承蒙 广大这个读者朋友的喜爱。这中信当然内部也有非常严格的这个选书做书的一整套流程。这几年呢这个图书的占有率越来越高。 咱们别的话不说，先来把这样的2017年的财经类的年度好书的书单介绍给大家，也让听众朋友能够了解。其实我觉得乔总您今天更像一位导读，因为中信的财经类一年里的书太多了，那么我们到底应该看什么，怎么看，怎么能够获得最充分的养分，今天都靠您了。咱们先把书单公布给大家。 谢谢大家。今年这个中信这个年度好书呢，较之往年呢它有一个特点是数量更多。就因为我们中信现在每年出版的这个图书总量在增加。所以我们这个图书也增加的好书也增加的多。同时我们这个分类的这个类别也越来越细。大家比如说我们今年分了44个好书呢，就是44个类别。其中我们财经板块呢大概有七八本。这个有年度的新概念图书，比如说我们的灰犀牛，还有年度公共管理图书金融反腐论，还有年度经济新知图书爆裂，还有年度趋势洞察的图书渐行渐进的金融周期，还有这个年度金融学术图书闭源论，还有年度企业管理图书价值为纲，还有年度金融历史图书千年金融史。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样的几本财经类的书籍其实刚才说到的灰犀牛，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特别熟悉了，被称作是2017年的一本现象级的书籍。那么不仅仅是引起了广大学者和普通的读者的关注，也引起了我们国家的政府的关注。尤其是有些朋友会在有一些比如人民日报等等的这种重大的媒体单独就灰犀牛的这样的一本书籍进行了讨论。那金融反腐论这样的一本书呢，其实也是去年的重点。但是有一些朋友不太清楚，就是爆裂，那么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籍呢？跟我们大家简单说一说吧，乔总。 是这样的，这个爆裂这个书呢是我们这个中信出版集团那个叫前沿分社他们出版的一本好书。这个呢就是他那个主要梳理了这个我们一个新的这个时代下这个我们如何变化应对这个未来的一个图书，它是有一个伊藤攘一这个著名的这个作者来撰写的。 而且据我了解爆裂其实不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都得了很多的奖项。那刚才呢我们回顾的这样的几本书灰犀牛已经说过了，金融反腐论爆裂那么也是得了奖很多的。渐行渐远的金融周期也有不同的朋友都会了解，闭源论还有价值为纲，正是这样的七本书获得了2017年的中信的年度好书的这个财经类的书籍。那接下来就这样的七本书乔总您来说一说您的总体的感受吧。其实这些书真的是好多朋友都已经非常熟悉的书籍了。 就这几本书里应该说这个大家关注度影响力最大的应该是我们还是应该首推这个灰犀牛。因为在17年呢我们这个灰犀牛从一个百度检索仅仅有个位数的这么一个大家比较陌生的一个概念一个图书，到现在我们应该是百万级以上的这个搜索量。那相关的这个文章评论关注度，从我们普通的读者到我们这个金融领域房地产领域，到整个社会危机的这种公共管理领域，到国家的高层都已经熟知和使用这个概念。 没错没错，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你看中信让我们大家知道什么叫黑天鹅，对吧？ 对。 然后紧接着呢又一个重磅的炸弹又出现了，就是这灰犀牛有的时候它比黑天鹅还厉害，因为它太大了，体量太大了。这你要让天鹅这扑棱你一下子，或者哪怕捉你一下，实在不能撞你一下，顶多是一跟头。大家如果想要是一灰犀牛一下撞你一下，那就生命危险的问题了。 当然这个概念它的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现象级的概念，主要它也契合了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不确定性的这么一个时代特点。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就是一种隐性的一种安全问题。这样的就是尤其在我们国家，它首先那个概念是在金融领域房地产领域来得到一个广泛的这个推广。就是因为我们当前这个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国家这个金融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都把这个防范系统性 金融风险作为我们国家的重中之重， 嗯， 这是有它的这个时代环境。 哎，我们说到这个书的同时啊，然必须得问一个很多朋友都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啊，乔总，你看、啊、咱们这个分社呢叫灰犀牛分社，而去年2017年呢也是灰犀牛分社成立的第一年，是第二年是吗？第二年还是第四？哎。那应该 我应该是第三年、啊、 记错了， 改名叫第一年 啊，改，对对对对对，然后去年是墨菲分社成立的第一年，我们刚才呢是跟大家说到了啊这样的一个名字、那这样的这本书灰犀牛是去年出版的，那 对2017年 灰犀牛分社是存在于这个灰犀牛出版之前，当时为什么给灰犀牛分社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中信集团， 嗯， 包括下来我们中信出版集团，都是为了贯彻我们中信这个大集团这个中央企业要求树立更多子公司品牌的这么一个品牌战略的要求。 嗯、 我们原来都有一些广泛的一些，比如说经济金融社呀、财经社呀，还有那个金管社呀、墨菲啊，这都需要有一些特有的这种子品牌， 嗯， 这样呢需要起一些特别有寓意深刻、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些名字。 也就是说，书出版之前就认定灰犀牛一定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就是当然这是一种期望，应该说我们在这个之前呢，觉得灰犀牛它有很多特质， 嗯， 啊，比如说像黑天鹅这样的， 嗯， 所以我们在正式出版这个书之前，我们因为出版之前的准备工作也很长， 嗯， 所以呢，我们在议论的时候呢，就筹议的时候觉得这个灰犀牛它有可能成为一个非常响亮的一个品牌，子品牌 啊。当时灰犀牛的原版书的出版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应该是2016年。 2016年、 嗯、 也就是说刚刚拿到这个原版书的时候，就正好在筹备灰犀牛的分社的时候，这两点就不谋而合，稍等于我觉得等于是灰犀牛分社一直都在给灰犀牛这本书做品牌营销的这样的一个宣传。 它是相辅相成的吧，啊，就也是金管社它选中了灰犀牛这本书这个概念， 嗯嗯， 然后呢灰犀牛这本书火爆以后呢，也进一步确立了我们这个经济金融社的这个学术和图书市场地位，然后他又改名为这个灰犀牛。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王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哎，接着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灰犀牛这样的一本书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我们请乔总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灰犀牛分社，在创办这个子品牌的时候，那么有没有一些方针？因为现在其实据我所知啊，中信出版集团的和财经类有关的这个分社啊，包括品牌其实不止灰犀牛一个，还有不少。那么第一，我们来了解一下灰犀牛的它的一个特点。第二呢，我们请乔总来介绍一下，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啊，我们既然盘点2017年的年度好书，那么肯定灰犀牛还有一些书，因为名额的限制没有上榜的这样的一份榜单当中，但是确实也应该有不少的好书。我们听乔总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或者说做一个回顾吧。嗯， 谢谢。这个灰犀牛的前身是经济金融社， 嗯， 在中信出版集团内部呢有好几个那个分社都是做这个财经板块的， 嗯， 啊，那么我们在确立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资源优势、作者优势呢是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及中国金融， 哦， 啊，所以我们当时叫起名叫经济金融社。 嗯， 但同时呢我们要立足经济金融的基础上，我们又拓展社科，包括科普、前沿、政治，他关注社会的重大问题和重大现象， 嗯， 这都是我们这个出版的这个范围。我们除了经济这条线和金融线，我们还有比如说现在我们关注量子力学， 嗯， 我们关注这个脑科学，关注基因，关注现在的金融科技。我们那个17年和16年我们重点出版的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系列，一个就是区块链丛书 啊。 最近呢我们特别火爆， 嗯， 就是我们在16年17年出版以后呢累计加印了比如十几二十万，但是最近的这一两个月我们加印的就已经七八万，就是我们一加印就 就脱销，一加印就脱销，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区块链这个概念也很热， 嗯， 这都是我们关注的几个重要产品线， 嗯， 同时呢，我们也策划了这个新政治经济学系列， 嗯， 这个我们重点反思这个资本主义的一些制度文化，对比我们中国的这个特色的这个文化这个制度， 嗯。 比如说我们即将还有一本书叫《廉价的代价》， 嗯， 这个书呢就是我们这个2018年1月份要重点推出的一个非常有高度的一本书。 哎，其实啊，也就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啊，如果呢大家阅读了灰犀牛的书，可能它并不像一本攻略似的，说你今儿多少钱买了，明儿你怎么卖，今天你投资什么，明天你干什么，会给你这样的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它会把一个概念，把一个大的发展趋势给你细细的讲清楚讲明白，让你在总体的趋势的把握下再处理，不管是您公司的这个金融还是您个人的这个小金融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对，我们特别关注这个社会发展的这种前沿性趋势类的这个图书， 嗯， 它给我们这个很多那种战略性的一个指导， 嗯， 这个对我们个人，对我们企业，对我们国家都是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帮助。 没错没错，就像刚才乔总说到的，我想任何一位普通的朋友，如果您对财经感兴趣，您对自己的理财感兴趣的话，那么可能您特别需要一些具体的实际操作的指导或者说攻略，但是如果你在违反一个大的财经或者金融的背景下您去做这种小的攻略，即便您那小攻略用得多熟悉，恐怕您最后也会有经济的损失的。 对，你这个你这局部的这种观察，你应该是扭不过这个历史的大势。 嗯 啊，比如说我们还出了一本书叫《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 嗯，也是年度好书当中的一本。 啊，对，这个书非常好，它就是经济这个金融洞察类的好书。这个作者呢非常有名，他叫彭文生， 嗯 啊，他原来出版过一个《渐行渐远的人口红利》， 嗯， 他曾经获得我们国家经济金融类的学术那个重奖——松野方经济学奖， 嗯 啊，那么他今年写的这个《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也就是契合了我们2016年、2017年我们国家面临的这个金融危机的很多方方面面的问题， 嗯， 他以这个信用和房地产金融作为我们这个书的主干结构，非常深刻的描述和分析了我们金融领域所面临的种种潜在的危机。 哎，通过前面乔总这样的一个介绍啊，大家呢能够对灰犀牛还有呢对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的这样的两本书有一定的了解。那接下来啊，乔总问题就要来了，其实这样的书籍往往我们普通人会认为可能和金融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或者是有一些研究者，他们会对这样的书籍感兴趣。但刚才您也说到了啊，这些书的销售量，那远远不是说仅仅是和金融有关的，不管是工作人员、从业者，还是说研究人员的数量，而是应该有很多的普通读者购买啊。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 这个图书当然这个它的影响力和它销量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就是一般肯定是说你这个影响力大的，肯定销量也还是有非常好的基础，但不是说这个影响力大的销量是一定是匹配的。 对对， 有的书销量也很大，但是大家也不了解。就比如说很多那个小众的那个青春文学，还有一些包括一些生活类的一些实用的一些手册指南， 嗯， 它销量比如说过了好几十万百万，但是它的社会影响力没那么大。你比如说我们的灰犀牛呢，比如说我们可能也就卖了20万，或者是接近20多万。啊，将来毕竟30万、40万，但是它的影响力很大， 嗯， 啊，这样就引起了很多人的那个关注。 而且啊，恰恰是这样的，不算和那些流行的啊文学书籍比起来，虽然不算非常大的一个体量啊，但是绝对不仅仅都是专业人员购买的，这当中有很多的普通读者。 对，就是说它是从那个金融、房地产领域逐渐扩展到了这种社会安全领域， 嗯， 比如说我们去年那个大兴。这个有一个那个火灾， 嗯， 然后呢我们北京市委书记呢就专门他也描述这个事实，也用了灰犀牛这个概念， 嗯， 我们要防范于未然， 嗯， 注重这种大概率危机， 嗯 啊，就是说明这个概念呢已经从经济金融领域已经逐步拓展到了这种社会安全社会领域， 嗯， 也引起了方方面面的这个读者的这个关注。 所以在这儿也得夸夸灰犀牛分社的社长啊乔伟兵乔总当时选书别具慧眼。 啊，这也是我们这个中信的这个选书机制和讯这个信息推送机制，包括我们具体的这个策划编辑，还有我们的领导层在集体来那个共同来遴选的。 哎，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这灰犀牛，来说一说啊，渐行渐远的金融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啊，这本书普通读者的反应怎么样？ 这个书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学术图书， 嗯， 在我们已有这个严肃的这个学术图书里，它能受到这么多的关注，这么多的好评，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嗯， 啊，它一个是作者的影响力大，再一个是话题契合我们这个时代，它还获得了这个我们这个新京报的这个好书的这个前十名的这个好书榜单里， 嗯， 啊，这个它非常具体的描述了我们国家所面临的这种金融问题。金融风险、金融监管。 刚才呀，您谈到了《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这本书呢，是一本我们国家的这个学术书，同时呢也是一本原创的书籍，而这个作者呢是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哎，您怎么看待他的作品？其实彭文生应该也写过不少的金融的书籍，刚才呢您就谈到了《渐行渐远的人口红利》，哎，您怎么看待他的书籍呢？嗯， 这个彭文生这个先生呢，是我们那个好朋友，也是我们的那个知名这个作者。 嗯， 啊，他在学术上非常严谨，啊，他思考问题呢也能抓住这个时代的这个焦点和热点。 嗯， 他写作也非常严谨，做过很多细致的研究。他这个概念呢，是他在这个国际清算银行工作期间，受到了那里的一个学术报告的影响，他呢首次把这个金融这个周期这个理念引入我们这个国家，引入我们这个学术研究当中。 嗯，啊，其实谈到了金融周期啊，那么现在不少朋友都了解，比如说十一年左右啊，就会有一个金融周期，然后呢会怎样怎样怎样。但是现在其实啊，我们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有不少的读者有一个问号：金融周期真的是那么准确吗？其实就是在一些发达的啊这西方社会当中，金融周期也会有黑天鹅的现象出现，也会有灰犀牛的现象出现。那么我们怎么去看，或者说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本书当中谈到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呢？乔总，这是很多朋友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啊，咱先不说别的出版社的书，咱就说咱们自己出版社的书，你看我们怎么去理解金融周期和灰犀牛和黑天鹅之间的关系？ 您这个问题提的其实是非常好，也是非常有学术含量的啊，在我们这个经济金融圈里边，对这个金融周期、经济周期，包括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周期的这种关注是非常非常高的。关于这个彭文生这个先生写的这个金融周期啊，他有他的这个一家之说，但是呢也有不同的这个说法。 嗯， 比如说我自身就对他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就是他描述的这个金融周期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个金融周期。 嗯， 但是呢我个人认为这个金融周期是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它应该形成一个闭环。但是呢在目前为止呢，这个金融周期还没有形成闭环的前提下，他已经做出了这么一个判断。 我觉得他应该叫预测。 对， 预测。 并且他已经说这个金融周期呢，已经到了这个顶部。 嗯。 这个周期没有完，你就判断它到了顶部，这种说法呢，我想我也和很多经济学家探讨过，他们也都觉得这里边有那个不同的意见。但是呢，事实上呢， 嗯， 现在看来呢，它又是相对是合理和成立的。 嗯， 因为我们17年呢，我们国家对重大的这个金融危机进行了整治。 嗯， 这个从政策的角度讲，它已经形成了一个从高峰向这个低谷一个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 哎，其实从某一个角度啊，我觉得啊，回顾历史书呢，要比预测未来的书呢要更加的这个好写。还有一点啊，如果你要预测未来的话，最好预测未来两三百万年、两三亿年，这样呢大家我们当代人不能够预测你的真伪。但是正像呢这本书当中啊，其实我觉得作者非常勇敢，他谈到的就是离我们不久的 啊 这样的一些金融的预测，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有个三五年的时间拭目以待，其实是挺勇敢的，能把自己的观点抛出来。 对，这个也 这个事儿真的挺勇敢的。 对，在学术上做出一种预判和那个预测，但当然是非常一个了不起的一件事。尤其呢，预判成功，更说明我们作者的真知灼见。有很多人就是因为预测准了，他的声望才能提高。 但是啊，其实，在金融圈里面啊，你不应该判断顶，也不应该判断底，这是一个原则。 啊，这个就是有。不同的这个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观点，这里有人呢他有一些胆识啊，他有一些勇气，但是他都是有这个研究的一些基础。 嗯， 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中信出版集团的副总编辑、灰犀牛分社的社长乔伟斌乔总啊，来和大家盘点在过去的2017年的中信的年度好书。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重点呀，是财经类的书籍。那在这一时段的开始，我们先把啊，在2017年中信的年度好书财经类的书单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其实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说到了，2017年的中信的财经类的好书啊，它是放在了一起，叫做经管励志类，是和社科科普类啊单独分出来的一类，就是因为太强的这个财经类的书籍，所以呢单独有这样的几本书呈现给所有的喜爱书的听众朋友还有读者朋友。那么2017年的经管励志类的中信年度好书分别是灰犀牛、金融反腐论、爆裂、渐行渐进的金融周期、闭源论、价值为纲，另外还有千年金融史、智能革命、好好说话、细节和混乱。那么乔总呢，刚才呢跟大家是谈到了啊，灰犀牛那现象级的图书我们就不再过多的赘述了，他得了太多的奖，引起了太多人的关注，那销量呢也是节节的攀升。我们刚才呢也谈到了另外的一本啊学术类的书籍，渐行渐进的金融周期，这样的一本书籍呢是我们国内的一位著名的金融学家的一本书籍。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啊，作者呢也勇敢的把自己的观点呢抛了出去。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其实谈金融啊，很多的专家都不愿意说顶也不愿意说底，但是在这本书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作者自己非常独具慧眼的这样的一种判断。那接下来乔总啊，说到了这个财经类的书籍的年度好书啊，咱们要从哪本书开始说起呢？ 大的这个财经类的图书我们刚才一共是有这个7-8本啊，我们重点给您给我们的那听众朋友呢分享了这个灰犀牛和渐行渐进的金融周期。我们也简单说了一下这个爆裂的这个概念。 咱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还要重点跟大家说爆裂呢，咱们接下来要说什么？ 我们还有一个书是智能革命啊。 灰犀牛的书，但是呢也放在了这个叫经管励志类的书，它虽然不是经管类的书，但是呢它是放在一起了，也是灰犀牛分社的获奖书籍，在这一次中信年度好书当中的。 就是2017年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呢把这个发展人工智能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战略，所以呢人工智能是我们整个2017年的也是一个非常热的一个话题。那么这个我们这个书的这个特点呢，就是说它是由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在我们国家的领先的这个企业，就是百度，百度公司的这个创始人、董事长兼这个 CEO 李彦宏先生及其他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研究团队集体创作的一本图书。 其实关于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在中信过去的2017年出了挺多的书。这本书我看到了智能革命，好像关于人工智能的在去年的中信的年度好书当中只有这一本书入选，所以整个中信的这些专业人士对这本书也是非常的认可。 对这个书呢，因为这个百度它在这个领域做的最好，它的这个做的好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靠这个搜索引擎起家的，而搜索引擎最直接的一个逻辑，它就是获得了海量的数据和越来越强的这个计算力，这个越来越强的计算力和越来越低的计算成本，就使这个搜索和这个人工智能具有天然的一种联系。所以说这个百度公司说他们的基因就是这个人工智能。 我们刚才说到了百度公司的基因就是人工智能，那将来想一想啊，这个人工智能得有一个多么应该叫爆炸式的增长，我们也希望将来百度能有这样的一个爆炸式的增长。 如果说之前的那个我们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了互联网加，那么我们这个人工智能这个书呢也提出了关于人工智能加的这个设想。我们如果参观过那个百度公司的那个人工智能的那个大会的话，我们看到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是广泛应用的领域是越来越多，它是广泛的涉及到我们的生产生活，在我们生活领域里边，我们的比如说电脑、电视、电冰箱、空调，还有我们的很多手机等等的方方面面的都 使这个人工智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利用。 哎，江总在这儿给我们大家啊做一点小的补充啊。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灰犀牛，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写的是这个金融周期和这个不确定事件、大的危险事件之间的一种关系。然后刚才说到了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也是很多朋友都熟悉的。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智能革命啊，因为去年这样的书籍太多了，那智能革命这本书它主要介绍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那么专业人士或者说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这个书呢主要涵盖了这个他的李彦宏还有他们现在那个总裁陆琪先生及其他们的那个科学家团队对人工智能领域这一前沿性的最新思考，他们从这个计算能力啊、大数据的资源啊、人工智能的开发提出了智能化的基本标准，具体介绍了超级大脑、智能制造、深度学习还有 L4G 无人车、智能金融等等，描绘了我们即将到来的一个智能社会，并且反思我们人类即将面临的种种挑战。 我想啊，通过这样的一本书，大家能够粗略的感受到了，你看现在我们大家很发愁的这个堵车问题啊、出行问题，那以后我们现在为什么要用车呢？其实最重要的无非是几个，比如第一，我们要去上班，这是很多朋友啊这个交通出行一个必须的，不管是您私家车、您坐公交车、您坐地铁、您坐什么，上班是您必须的。第二呢，还有呢，就是比如您要去外出吃个饭呀、然后还有您要走亲访友，然后基本上我们出行的这个困扰是在这儿。如果按照这个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以后我们都是在家里面就能办公了，我们不用出去了，堵车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但是有一问题，我们如果很多事情都在家里面就完成了，那么我们更多人都有一个词儿有一个字叫宅，那以后人与人之间见面的关这个时间就少了。乔总，您有没有觉得以后您都不用到电台来做节目了，您在家里面一想什么就人工智能把您所有的这个意思都表达给所有人了，也不用做电台的宣传了。 您提的这个问题和现象呢，确实是也是我们人工智能这本书里也关注到的。中信还出了一本书叫《未来简史》也是非常现象级的一本书。这里边 它配套的是《人类简史》， 对对对，都是这个作者写的两个现象级的这个畅销书。这里边呢都关注到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它有它积极正面的一面，那同时它也会给社会带来我们现在看来是一个比如说意想不到的另一面的影响。比如说可能使我们很多人的这种就是这种在获得生活便利、工作便利的这个前提下，我们很多人的这个活动范围和我们的活动的这个空间受到了限制，并且提出了叫无用阶级，因为很多事就可以用机器人来办的话， 对呀， 那我们人的很多这个工作就不用去自己亲自干了。 我觉得不用自己亲自干啊，咱们先放一个话题，就是人与人之间这种交流和接触啊，肯定会比现在少很多很多。你想，您一个指令全套的啊，所有的人都接收到了，不论灰犀牛也好，还是渐行渐近的这个金融周期的这个书籍的信息，没必要再跟大家来聊，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也没必要给大家导读了，您都跟大家说清楚了。 这里边也涉及到这个机器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到底是谁将来统治谁，谁将来控制谁和超越谁，应该大家现在的观点还是基本有共识的，就是说人工智能它怎么先进怎么发展，它也不可能去完全替代人，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流也是必须的，我们除了把一些危险的繁重的我们不愿意去干的工作交给机器人之外呢，我们可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去享受我们生活的意义。 您看啊，您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是基于您认为人工智能或者机器人永远的智力是在您的控制之下的，您有没有想到过它失控呢？它比您高级，最后它控制了您呢？ 这种话题呢，我们这个在不同的场合我们都有广泛的这个议论，但是最终大家还是相信人是来主宰这个机器的。 而在我们刚才谈到这样的一本书，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本智能革命当中，其实也把这样的一个理论啊做了一个充分的应该叫解读和分析。 就是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它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我们知道前不久呢这个李彦宏先生呢上了这个时代周刊的封面，就是他也想确立起他百度未来的发展战略，就成为一个人工智能的科技类公司，而不是现在的一种简单的一个搜索公司。 没错没错， 就是人工智能在未来的代表和企业代表型企业就是百度，它也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它让科技让生活变得 更简单， 包括他的无人驾驶的汽车。 对对对，这个前一阵子他开会的时候已经驾驶过了啊，所以呢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哎，我们继续啊，来跟大家盘点2017年的中信年度好书。我们今天的重点呢是经管励志类，其实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灰犀牛分社的这样的年度好书。刚才其实跟大家说了不少书了，那下一本啊，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哪一本书呢？乔总。 我们这个去年还出了一本《蚂蚁金服》，这个也是一个畅销书，我们到目前为止也逼近这个七八万了啊，这应该在中信在全国的这个金管类市场上也是表现非常抢眼的一本书。虽然我们最终没有入选我们中信出版的这个44本的年度好书，但是它本身的这个提出的这个观点，它的影响，它的销量，尤其是随着这个蚂蚁金服作为一个金融科技类企业这么一个也是一个新的现象的一个代表企业，这个是会越来越受到这个我们广大读者朋友的这个关注。 哎，说蚂蚁金服大家都不陌生，您用过那个 支付宝？ 对呀，您那支付宝里面要有钱您干嘛来着？您是不是很多人都理财来着？您理财您会看到有一公司就叫蚂蚁金服。那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乔总？ 这本书的这个主要内容呢，就是从这个蚂蚁金服的这个前身支付宝，然后由支付宝进一步发展演化成这个蚂蚁金服这个金融科技类企业的一个发展过程。它经历了几个重大的阶段，又经历了几任这个 CEO 的变更，它的这个文化企业文化理念啊，它的这个公司的发展战略，它在海外市场的布局啊，它当然还有它内部的一些非常有趣的，比如说这个花名的一些问题。这是它非常有趣的，但关键的意义是它是对我们这种传统金融格局的一种冲击，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对我们已有的这种传统金融这种格局造成了一个大的一个颠覆，它甚至呢有可能对我们整个人类历史上对这个金融的一些手法理念格局都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影响。 哎，乔总刚才谈到的蚂蚁金服，其实在去年我们回顾一下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做腾讯传，不论是蚂蚁金服还是腾讯，他们其实已经改变了我们很多传统行业或者说我们心目当中根深蒂固的一些行业的工作模式了。 对，就是说这种微信也好，支付宝也好，被国外称之我们这个新四大发明的之一之二。就是说我们现在呢，我们生活中已经离不开这个蚂蚁这个支付宝和微信，它不仅是简单的一个支付工具，它甚至呢已经融入了我们的这种日常生活，包括我们的工作生活。它呢也从一个简单的一个支付平台，已经涉及到这个金融领域。它在那个海外的布局也越来越多，所以很多那个国外的这个朋友，包括领导人都觉得，哎，因为中国一看这么先进，回去以后觉得他们都非常落后。 哎，其实我们大家来回顾一下啊，想当初，其实这时间也并不遥远，十几二十年之前，中国那时候想要在海外啊，海外支付，不论是当初的这个Visa 也好，还是万事达也好，那么其实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海外支付啊，第一收费贵，第二还有种种的限制。那现在我们大家来回顾一下，在过去的这两年当中，我们的银联，我们的这个腾讯，我们的这个 微信、 还有支付宝啊，已经把他们彻底的都不跟他们玩了。 这个影响很大。年前呢，我们去过那个蚂蚁金服的总部，开了一天研讨会，也参观了他们那个办公大楼。 很多的国外的企业要求他们的系统接入到腾讯也好，接入到这个支付宝。 对，他们现在在那个总裁景贤东先生给我们介绍了他们在布局着海外市场的很多战略。也现在的重点，比如说在东南亚沿海国家。这个来布局这个蚂蚁金服的很多支付手段。前年呢，我去这个法兰克福参加那个国际书展的时候呢，我们在退税的时候呢，哎，他们说你要不要选择支付宝退税？我当时感到很惊讶，就是他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应该说未来的趋势应该是会越来越强化的。 我们来回顾一下，想当年我们进入到 Visa 或者是这个万事达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太顺利的情况。那么现在呢，通过腾讯也好，通过支付宝也好，通过微信和支付宝，其实我们不仅仅是顺利的避开了啊，还有一个手续费的问题。如果你要进入到了这个微信的话，我们普通人支付的手续费会更低一些啊，还有支付宝，其实 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支付宝和微信把国外的那些银行体系和中国做了一个很完美的对接。 啊，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创新啊，这也是它的这个生命力所在。它已经在逐渐的改变我们的这种传统的这种金融类企业和科技类企业的理念，所以现在有一个新名词叫科技金融。 所以灰犀牛分社才会出了像我们刚才说的智能革命的这样的书籍。 对，这个都是属于一个时代的一个热点和潮流，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金融科技，还是科技金融，还是普惠金融，还是大概率危机，这应该总体上就是这完全符合您在前面提到的我们这个灰犀牛社，包括我们中信财经板块的这个总的定位。 其实啊，也是一个大金融的定位给了灰犀牛。 哦，您这个总结的特别好啊！我们叫大金融、大科、大社科啊，这个它是一个更大范围内的广泛意义上。现在这个金融的发展，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的名词，要普惠金融啊、新金融啊、数字金融啊、泛金融啊，这个呢都完全符合您刚才讲的大金融。您的提点非常到位， 谢谢您给我这么高的一个评价。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渔记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乔伟斌乔总和听众朋友来分享啊，在过去的2017年的中信的年度好书，我们重点来关注金融类，来关注灰犀牛分社的这样的一些书籍。前面我们说到了不少的书了，那接下来啊，既然盘点啊，还有哪些的好书要跟大家来分享呢？乔总， 谢谢您。这个我们还有一本重点的书叫《软价值》。啊，我们应该说和蚂蚁金服一样，去年也应该来我们这个北京故事广播这个栏目做过这个讲书。 哎，没错，当时是腾泰啊，作者也是一位著名的金融学家，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他的这本新作。 腾泰先生呢，大家应该也非常熟悉，是我们国家的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也是我们国家新供给经济学和价值理论的一个就先锋代表人物吧。他也参加过总理的这个经济座谈会啊，经常在各大论坛上频频那个出现，给大家宣讲这个经济宏观形势和具体的一些理财知识啊。这本书呢，就是说是他首次把这个量子理论引入了经济学。这个量子理论呢，也是当前我们非常热的一个学科，也是我们中信出版啊，我们这个灰犀牛出版都非常重点关注的一个领域。那么它的这个独特之处呢，就是把这个量子理论呢和这个经济学嫁接起来，创立了这个软价值理论。它具体呢涉及到我们的软环境啊，软财富啊，软收益啊，软实力啊等等这样一些理念。这是他具体的那个关注到了这个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娱乐产业、金融产业和其他服务业，应该是说在学术上有他的这个创建，在出版上有他的填补空白点的这个价值，这个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一个探索。 好，那这本书过后呀，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啊。其实在前面的介绍过程当中，乔总也特别说到了2018年啊开年之际，我们的灰犀牛分社就有不少的好书呢介绍给大家。所以我们最后呢用一点点的时间把这个开年之际的一些好书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盘点完了过去，我们来展望一下现在和未来。 好，非常感谢给我们这么一个好的这个机会。我们2018年应该是也是好书连连啊，就是说以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中信出版和中信灰犀牛这个具体的这个板块。其中我今天呢受益时间的这个关系呢，我们比如说只重点推荐两个书，一个就是廉价的代价。这本书呢是我们那个策划的一个叫新政治经济学系列里边的一本书啊，它的这个作者呢是美国知名记者、作家、社会活动家，叫拉杰·帕特尔，还有这个詹森·摩尔这两位这个优秀的这个学者 啊，是两位学者撰写的书籍、啊。那学者写书通常会有一个问题啊，很多普通人说是不是太专业，普通人看得懂看不懂？所以，内容普通人的这种可读性怎么样呢？能不能够看懂？还有这本书讲什么样的内容呢？ 这个担心，大家可以不必过分那个，他也是知名记者，也是畅销书作家，也是社会活动家。 哦 所以呢他们这个也很会那个写书、 嗯、 也应该说很了解读者的心理。啊这个书的内容呢被这个之所以重要呢被很多人称之为继人类简史之后的又一部关注人类命运的伟大作品。 嗯 这个书呢重点是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审视我们自然界的各种要素和社会自然要素和社会要素被廉价化的一个过程。具体涉及到我们这个比如说劳务我们这个能源我们的货币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这种、嗯、尤其是我们这种内在的一种抚育工作 嗯 啊包括生命被这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廉价化的一种过程。这个廉价呢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呢就是说它通过把我们的这个土地人力物力货币廉价呢它压低了生产的成本它使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会价上来促进我们人们去消费它得到让资本主义和这个社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 嗯 但同时呢如果我们过度的消费这种能源这种要素的话我们就会过度消费造成我们的对资源的更多的那种消耗和破坏 嗯 所以呢我们现在应该反思这样的一种把人与自然和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对立起来的这么一种理念用一种全新的啊用人自然生态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是一体的这么一种全新的理念来这个塑造我们未来的那种社会发展模式 哎，其实也是更加合理的和这个自然社会相处我们不应该说你去利用人家因为如果利用过度的话恐怕人也是会和他们一同毁灭的应该是正好的去相处 啊，您这个 理解 非常到位、嗯、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把人和自然天然的理解为两个对立的事物、 嗯、 这本来就是我们人来去有意识把它作为一种区分、 嗯、 本来人和自然就因为是天合一的这是完全符合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这种理念呢它关键符合我们一种可持续发展理念也符合我们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这完全符合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么一种先进的理念 嗯 所以这本书呢大家可以期待啊我们即将这个面试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刚才的另外一本重点书2018年的重点书盗火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又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听名字啊感觉哎这是啥 这本书呢也是我们这个中信出版在2017年12月就出版发行的一本畅销书到目前为止呢、嗯、我们印了已经六七万了这短短的一个多月、 嗯、 啊它已经上榜这个上市以来呢受到了这个社会各界的反应关注这个书呢主要是由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超级畅销书作家史蒂芬科特琴和这个高性能专家吉米威尔花了四年时间做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才写出的一本书他呢是从美国海豹突击队到谷歌公司总部以及到这个火人节还有这个私人岛屿还有各种训练中心创新团队联合国总部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调研以后呢要探索一种如何提升和开发我们人类潜能的一本好书 哎呀他提到这些点啊个个都是大家的热点你看海豹突击队怎么训练 对对对 然后谷歌公司的总部号称全世界最舒适的公司、嗯、让员工最舒服的这公司、嗯、还有这个耐克的创新团队啊联合国总部啊每个都是大家的关注点 对这个书呢就为什么一上市就受到了这么多的这个追捧和有这么大的销量呢、嗯、它就是提出了比如说四个这个核心的这个书的内容的体系、 嗯、 其中呢有一个词儿呢盗火呢就是它的寓意就是这个当年这个普罗米修斯、 嗯、 啊这个从这个上帝那儿这个盗了火给了人间给了我们人类的很多这个便利啊、 嗯、 就是促进了我们人类的这个发展改善了我们的生存条件、 嗯、 那么现在这个盗火呢我们意思就是说看看我们有没有一种新的能赐予我们人类更加自我提升发展的一种新的一种训练工具 你比如说呢，这个它是有一个词儿，现在也很这个时髦，叫心流。 嗯， 这个英语呢叫 flow 啊，这个这种翻译呢就是说如何忘记自我，忘记时间，无需刻意操练机，使我们的这种心智从这个个人的这种操这出神状态到集体的一种出神状态的一种开发和使用。 哎，一个小时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乔总，时间过得特别快，到了您说结束语的时间了。 非常感谢主持人，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分享中信出版的关于财经类的好书，还有我们灰犀牛分社重点出版的好书。 哎，也特别感谢啊，乔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呢详细的回顾了过去的2017年的灰犀牛分社的以及一些财经类的好书，而且我们特别把2018年的重点呢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也特别感谢灰犀牛把这样的一种大金融的概念啊带给读者，让我们大家能够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理解整个社会的运转，理解我们人类应该与社会啊如何，或者说与这个地球如何的合理相处。感谢乔总的详细介绍，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